如细雨苍苔，落入檐下无人采。耳边红杏依云在，只是为谁开？如今水楼台，惹得东风来。欢迎一位把金钗，谁在陌上等花开？一片云落青山外，梨花树下等你来，枝头点点如雪白。谁在陌上等花开？相思汇成一片海，日落处我只为君等待。 此生等待。